吹咩 ？Vian、 Manny、 Rachel。 Hello 各位，翻翻嚟六十一集吹咩啦 ？Hello， 又咁快又六十一啦，我哋 系啊，六十一集啫，好像唔系六十一岁，好惊 你谂多咗。 我系 Rachel 啊 ，I'm Manny 啊 ，I'm Vian。 咁我哋讲咩好啊？今集去边度玩啊？今个星期， 哎呀，我想讲先啊，我啊俾人偷咗电话啊， 咁惨，点样偷电话法 嚟？呢件事几老土啊！我行尖沙咀啊，金巴轮啊，金咩轮道啊？ 金马轮道啊， 金马轮道系，我记得好似有条叫金巴利道啊， 系啦，系 我都好乱， 我都好乱啊。总之系尖沙咀，哇，嗰条咁大只街，我俾人偷电话啊！ 你点样 feel 到俾人偷噶？ 我 feel 唔到俾人偷， 你 feel 唔到添，我 sorry。 系啊， 咁你点知会 唔 会 系你自己跌咗啊？ 唔会啊，因为咧我系行下突然间觉得，咦，点解件衫咁轻嘅？因为我将我电话袋咗喺衫袋嗰度，跟住真系冇啦，跟住谂，会唔会我自己大懵？跟住放咗喺其他位啊，咁我叫我 friend 啦，喂，你即刻帮我打俾我啊！跟住打俾我嗰阵时咧，个电话仲系通，通咗，我唔记得，我唔识得扮电话响声，咁就通咗两下之后咧，就 cut 我先啦， 即系被人偷咗啦。 系啊，唉，跟住 cut 完我线之后咧，咁唉，即刻去报警啊，跟住报失啊，各样嘢啦，跟住然后用嗰、那个。iCloud 去 lock 翻我部机，希望尽量减少我嘅损失。但系以我知咧，其实咧坊间有个 tools 咧叫做 iTools 啊，跟住系可以唔使入密码就攞到晒你入面啲资料噶。 吓， 系啊。 但系你入边有冇好重要嘅嘢噶？ 但系要你装落嚟 银行卡啦，够啦。 但系你可以去报定案噶嘛？ 唔使装落嚟噶，系装喺你部 PC 机度咧，你插 USB 嗰个 link 到去就可以攞到。 唔系，但系我个问题系可唔可以报警，跟住先即系落定案咁？有啲咩事嘅话，咁你系证明你已经唔见咗噶嘛？ 其实都已经报咗警啦， 其实都报咗噶啦，尽量啦。跟住我仲走埋去嗰个苹果 shop 嗰度同佢问下，喂，如果咧即系。我是在 iCloud 那裡按了這部機器被人偷了，跟著還有我 stamp 了它了，跟著如果真的發現這個人真的不知廉恥那部電話說要拿回去 Apple Shop 那裡蘋果店那裡弄的話呢，會不會可以告訴我聽捉到它啊？ 其實都不關事，當你部機器被人偷了就會拿去賣的了。 但是賣完用那個是怎樣用呢？ 它真的不會賣回香港那麼蠢吧。曾经有个个案是咧，唔知有个美国人啦，咁就偷俾人偷咗部电话啦，跟住咧被辗转地买咗去中国，跟住咧， 跟住咧， 佢发现喺 iCloud 上面咧见到咦啲嗰啲有个人啲相嘅，喺美国嗰边嗰个人，发现中国嗰边有人用佢部机，跟住影翻相， 咁点啊？ 跟住后 屘可以点做教下我？ 佢咁嗰个美国人就因为嗰、那個中国人都系唔系俾人。即是买回来的，但人家给了一些老鼠货他不知道。后来那个美国人都没有追究，但是呢很搞笑地呢 去中国旅行到特登搣回这个中国人咯，跟他合照一张。 是吗？ 好好笑的件事我觉得。 最紧要就没有偷到入面资料，其实我都不介意拿去卖的你。算了。 但是这资料的东西其实都是咯，我想他都没意拎你入面的资料的。 我的资料是足够去申请我张信用卡，然后帮我碌爆我张卡，然后令我破产的、 我又觉得总之最紧要先报警，咁你已经系有呢一阵咧，其实我觉得之后就算佢做咩，咁申请系咁，佢系佢嘅问题嘛，即系佢攞晒你啲资料系咪先？ 咁都系，我都觉得系佢问题啊。但系咧，我去因为要申请嗰张电话卡噶嘛，跟住然后嗰个人同我讲，佢都有试过类似嘅经历，不过佢系留咗喺一个的士上面啦。但系嗰、那个跟住佢就揿stamp 咗部机去啊，因为做咗各样嘢啦。跟住然后嗰个的士司机啦，应该系发觉都用唔到嘅，跟住又将个电话咧塞翻落去邮筒啊，跟住然后嗰啲邮局嗰啲人咧就攞翻去警察局啊，跟住到最后佢系得翻呢嚿砖头咯。 但系起码佢攞得翻， 系啊，冇错啊， 系呢啲钱财身外物，唯有再买 iPhone 6S 啦， 唉，买咗啦，同埋啊，我上网睇人哋又话好容易买，根本都唔系啊，我揿咗几耐啊，日日喺度打游击咁， 系咩？ 系啊， 我听讲又真系去易买嘅，我啲同事话唔觉意揿个掣已经买咗啦， 我揿，因为我想要报128。 6+ 啊，跟住咧發覺1286+ 咧，嗰陣時就好難買啦。而家最難買就係64嘅6+ 咯，係啊， 真係一個學問嚟 嘅。係啊，冇錯，有呢啲咁嘅巧妙嘢。 但 iPhone 而家出邊個個都排緊啦，所以都冇乜興趣買住啦，已經。 係，同埋其實6同 6S 咧，真係個樣一模一樣，冇謂嘥錢啦，各位。 但係聽講有啲人話咧，而家6咧新嗰部機咧，那個 home button 咧係會發熱嘅喎。 吓、啊！发热嚟做咩？ 系咯，唔系系个软件，唔系佢应该出错嘅问题嚟嘅、 哦， 就 话 嗰、 那个 home button 会发热咯，劲搞笑喎！啲人话要去拎去换。 冬天就到啦，发热都有好处， 我嚟保暖系咪？ 净系嗰粒掣发热系冇乜意思， 暖在手指头， 静咗嚟噶。 咁我就最近睇咗套戏啦，咁就叫《见习无限期》。咁好搞笑地咧，套戏我初头都冇乜期望噶，因为但系见到。有罗伯迪尼鲁啦，仲有嗰、那个女主角咧系孤星掠过，系啊系啊 ，Anne Hathaway 啊，跟住咧咁我觉得哇，都依、這个组合都几特别，咁、就去睇一睇啦。点知咧，当你抱住啊都唔系100分嘅心情咧，你会有个意外嘅收获噶。原来咧成套戏咧一啲闷场都冇，仲有几好个意思添。即系佢话阿罗伯迪尼鲁咧已经系60几岁退咗休，冇嘢做，日日咧老婆又死咗，日日都揾啲嘢令到自己好忙啦，去 coffee shop 坐成日啦，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喺麦当劳咧见到啲阿婆婆叔叔咁咧， 系啊，仲、有去呢、這个美国冒险乐园嗰啲姐姐咁坐喺度入钱入成日， 咁佢就话点样令到自己退休嘅生活更加再次丰盛起嚟咧？佢就做呢个 intern。即係佢啲做一啲年老嘅見習生， 但係點解會肯請佢嘅？我覺得請係一個問題喎。 因為請佢其實你美國係好注重一個叫做即係公平嘅地方啦，即係覺得老年人都有佢應有嘅用處嘅嗰啲咧。咁、其實都唔想請佢嘅，但係因為公司要做一個關懷形象啦，咁就請啲老人家咁。本来佢都唔系咁中意呢个老人家嘅，但系做所有嘢出嚟咧，好 details 啦，同埋好有经验啊，咁令到咧人哋都好中意同佢一齐合作咯。咁我觉得呢套戏 好励志、 励志得嚟又好笑，我觉得套戏咧冇闷场得嚟咧，系 keep 住都会笑。所以大家得闲可以睇下呢套戏啊，我觉得值70分嘅。 哇，70分，高过佢嘅分数嘅戏系有咩啊？你心目中？ 暂时我转头话你知， 好啊。 点解要转头话？ 因为唔到住， 咁你应该俾100分啦。你谂唔到， 等我谂下先。 你 又未到，佢未到100分啊？ 又未到100分？OK 啊。咁 Fion 咧，你放假去咗边啊？ 啱啱对上个礼拜就陪咗我妹啲小朋友去玩。咁去咗烏溪沙，咁點解會去烏溪沙呢？因為 有心形石， 一來咧，心形石係主，即係佢其實我去過好多次嘅。心形石係今次係我特登諗住揾嚟影下相咁。咁我最主要就係因為近市區嘅沙灘咧，烏溪沙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 咁你咁講都係嘅，又方便， 因為你 有巴士搭 你搭巴士火車站已經去到，你真係數下數下都冇乜邊個沙灘係可以的。 嗰度嗰啲水啊，系咪好清澈？ 唔系，其实去沙滩咧，你一定要拣咧系前三后三日，系冇打风冇落雨， 好有经验喎、 前三后三 日，真噶真噶，因为我试过咧，即系嗰排连续都系天晴咧，去咧啲水真系好靓嘅。如果你咧系因为我觉得啱啱对上个礼拜去咧，你知呢几日天气香港都系 keep 住落雨啊， 系啊系啊， 即系有啲雾咁。咁我去到嗰日咧，啲水好足，因为对上嗰次去咧就系、是。秋季的时候去咧，咁冇落雨噶嘛，啲水清到不得了嘅，即系你睇到下面，即系你直头唔使去揾只手拨啊，你就咁望都望到个底系有啲咩喺度。 系啦，讲起又讲啦，你而家10月咧，嗰啲天气咧都系时咧，有时咧就突然间好热，有时突然间又冻翻，好紧要。 但系我觉得今年已经好古怪，因为我又觉得好似香港 仲打风添， 但系今年好似冇乜打风，我觉得有冇啊？ 有三号风球咯， 系啊，3月， 仲要咧，我三号风球落街咧，啲风。是癫的吹到好像八号， 即其实他说三号我觉得已经是八号，但人家说打八号的时候下去完全没风的，真的古灵精怪， 是的，奇奇怪怪。 其实他们怎样去衡量三号和八号呢？ 看下礼拜几咯， 还有是不是开始 一至五就是三号咯，礼拜六日就打个八号给你。 那个乌溪沙的心形石真的很漂亮， 我一除咗见到， 仲未散咩？ 未有，我话俾你知，我真系见到个伯伯噶，个伯伯真系日日咧，我嗰日去到都见到佢仲喺度执啲石咧，去巩固紧个心形噶。 有冇同佢合照下？ 冇啊。 其实你应该同伯伯合照，唔系同个心。 我都觉得系嗰个伯伯咁经典。 其实我冇乜，我冇乜影啊，我系帮啲小朋友同埋人哋嘅妈妈影啫，冇影嘅。同埋咧，如果你要影个心形石，我建议就早少少去，因为原来咧下昼咧。我哋晏昼去嘅时候咧，已经系啲水淹没紧嗰个心形嘅，系啦。因为我睇翻人哋原来晏昼嗰啲时间咧，未涨潮咧，个心形喺嗰个沙地度嘅。 心形喺个沙地 哦，即系冇水浸到佢。 系啦系啦，咁我就喺度谂喺个水入边个伯伯点样整个心形咯？原来系涨潮先会见到咯。同埋依家个心形隔篱开始有只海龟喺度。 咁系咪涨潮嗰阵时阿伯伯就收工，跟住潮退嗰阵时候就喺开工啊？ 我唔知啊，因为嗰日我系潮涨紧嘅，嗰、那个心形 哦，即系佢都仲喺度执。 系啦，嗰只见到佢喺度。因为起先我冇怀疑是佢嚟嘅，咁我见到个伯执完啲石头，系咁掟落个心洞，我做乜鬼摸摸？咦，咁面 咁白艳嘅个伯伯， 耶耶耶！ 但系咧个心形真系好平衡嘅，阿伯伯系点样咧去量度呢个心形？ 真系唔知道，但系真系好，我觉得那个如果你哋冇乜特别嘢，又想影下海景，因为佢个日落又系好靓嗰度。 我都有见过呢、這个，但我冇自己去过啦。我见我朋友求婚咧，都系专登去呢一个心形石阵嗰度求婚。 系啊 ，OK 啊，几靓。 但是有没有典故的心形石，其实他为什么要砌个心形出来、有什么原因的？ 好像纯粹是访台的时候他有访问过他讲过 我那次上网看过的说这个伯伯其实以前是在政府那些做花王的、后来年纪大退休呢说呢他见到些人呢、不知道是节日呢在个沙滩玩煲蜡、不知道烧东西整到个沙滩很污糟，他觉得很心痛，他就想着整个心形呢去即给一些东西人家看、然后叫他、feedback 翻，即系等人哋去爱惜下个海滩咁咯。 哦， 我即系我见佢就系咁写，但系佢 details 点写就唔知。佢话趁住佢空余嘅时间，就会每日去执啲石去砌佢咁样咯。 咁佢而家咧，咁咪冇收入咯？佢传嚟啊，系咪？佢之前做政府工嘅，有长俸 啊，有嘅。不过只不过可能佢攞啲即可能做得花王应该都喜欢这些东西、 都是啊，同埋花王剪啲花形状都剪得好靓啊，啱啊，有呢个咁嘅 talent， 所以佢就可能佢就咁样与呢个娱乐俾自己一个娱乐咁咯。 所以我哋又提供咗三个好去处俾大家啦。 我嗰个偷电话系好去处， 梗系啦，唔好去尖沙咀啊嘛。 即系如果你女朋友唔系，即系你系女仔啦，你想男朋友换个部新机俾你啦，就行尖沙咀， 尖沙咀嗰条路，尽 量突出个电话。出嚟，你就有机会换新机啦。 但系如果个男朋友唔肯帮佢换咧， 咁啊，攞男朋友部电话突出嚟咯， 去偷自己部电话， 残忍啊！呢个 跟住就啊，因为你咧俾人偷咗电话，咁我惩罚你咧，咁你要用我部旧机啦，部新机我嘅。 咁咪要成日喺条路度徘徊咯， 借啲咯。我哋去尖沙咀旅游。 都是好去处理的， 没错，偷电话换机好去处， 傻处 咁最近咧十月咧，其实都几好日子下，都见到有好多嘅人结婚啦。你系咪都参加咗几个婚礼啊？ 哇，劲多啊！我嘅炸弹系有，系咪算劲多咧？其实我全年都冇收过，净系十月收咗三单啊！ 唔系，其实真系十月呢啲好日子嚟嘅。 系咩？点解十月？ 十全十美啊！我啱啱生，我之前生咧有一个十月十号嘅咧，跟住佢就系话系十全十美嘅日子咯。 唔系，但系我觉得十月呢啲天气咧。秋天咧凉凉地咧，着啲婚纱又唔会太热啦，又唔会太晒啦，啲相就影得几靓啦。 都系啊，因为我见佢咧个天咧唔系好光咧，阴阴地咧，反而咧影得出嚟咧，你可以 tone 到啲颜色啊，好靓啊啲相。 太光又爆光， 所以十月都系一个好日子嚟嘅，真系。 系啊，但系都算好彩啦，因为咧啱啱十月头嗰阵时咧，咪嗰啲咩台风啊嗰啲落雨嘅，啱啱完咗呢阵先至开始。 OK 啊，系真系几好，我觉得你几好。 所以咧最近咧我哋睇。呢啲杂志报章都知道 世纪婚礼啊， 世纪婚礼啊， 仲有三个咁多啊， 世纪婚礼得一个啫， 一个 但系唔系，有冇睇下成龙 啊？系。 咩啊？我都系都系嘅，其实应该嗰两个都 系啊。我见到圣品如圣品，哎是但啦。嗰个咧，佢个开门利是系99,999 咁佢两个都系出名嘅人，同埋有钱人啊嘛。有钱人嘅世界你唔明嘅。 我一直都以为呢个99,999系个意头，系啊，真系攞出嚟嘅。 都系讲， 咁系咪完全唔使玩新郎啊？就直入啊？ 咦，系 咪都要玩嘅？ 你系我系姊妹收到，哎，得啦，入啦，入啦， 系咯，嗰时系收唔够先要玩啫嘛， 咪睇 level 咯，睇下先，嗯 ，OK 啦，呢个 level 玩劲啲， 唔系，但可能喺我哋嘅世界99,999其实系一个细数咧， 所以咪99,999咯，系99,000哦，现金， 唔知佢哋有几多个姊妹咧？ 系啦， 每人分都 OK 啦，其实 系，我做佢姊妹劲开心。 唔系我讲紧嘅世纪婚礼就系黄晓明同埋 Angelababy 嗰个 世纪最靓嘅婚礼， 系，但系我觉得有时会唔会太浮夸咗一啲？ 其实唔系，我睇 想问少少嘢，你觉得咧佢呢个婚礼正啲，俾你嘅感觉正啲，定系周杰伦嗰个咧？ 周杰伦嗰个冇乜嘢，我唔多中意。 人哋特登飞去英国古堡， 唔系，各有各嘅，因为其实， 所以我咪问你咯，个感觉 感觉上咧，周杰伦咧系浪漫啲，但系黄晓明嗰个咧就浮夸啲。 但系开心好似感觉上系黄晓明嗰个开心，因为你豪华咧，即系周杰伦嗰个，你唔系开心得去边游啊？ 佢唔系货你娱乐噶嘛？ 唔系，因为 你咪错咗问题。 你明明啊个 point 系，因为阿周杰伦嗰个我嗱，因为点解我会觉得佢两个都俾我感觉到系好使钱嘅，但系咧，我觉得咧，阿黄晓明嗰个咧就比较夸，即系好似阿曹咁讲浮夸咯，因为我觉得佢依家根本就唔系结婚，系做紧个节目俾你， 仲要系全程 YouTube 直播呢啲 嘅 咩？ 你讲黄晓周杰伦直播啊？ 唔系黄晓明啊，周杰伦个婚礼佢系冇请咁多人，佢只系真系佢被出到嚟嘅片都系佢结完婚之后先俾你睇。 可能我会觉得咧，周杰伦咧，因为真系佢个样真系麻麻地啊，跟住令我觉得呢件事 丢咗个份。你都系中意人做人 啊？哇！我觉得佢哋做得好自然哦，我真系我有啲觉得咧， 你有冇你有冇睇你有冇睇 Facebook 啊？ 咩啊？ 我啱啱见到咧，早啱啱结完婚之后咧，唔知有某个人 post 翻。当年佢结婚嗰张相，佢结婚张相最紧要个亮点唔系嗰人，因为我唔识嘅。 乜嘢啊？ 亮点系佢请咗 Angelababy。 哦， 系嗰张相系佢未改造之前嘅样。 吓，其实佢都冇乜改造啊，佢嗰个箍咗棚啫。 我睇嗰张相应该唔系咯。 系咩？ 系我睇下抄唔抄得翻俾你睇。 哇！我谂我哋嗰啲， 所以如果你睇 fan page 都好想睇噶。 讲嘅再得啦，讲翻个婚礼个样，讲翻嚟先，讲翻嚟先。 我哋唔评论你个样嘅，即系个感觉啫。咁无疑咧，因为其实咧，黄晓明嗰个唔知你有冇留意咧，佢请嗰啲嘉宾出，但系都大牌筵席噶。 系啊，冇错， 即系黐线噶。跟住咧，仲要系咧，佢斋嘉宾入场都要行红地毯，行足两个几钟先。 吓系咩？同埋我见咧 ，baby 嗰啲姊妹咧系有男有女。大家小奉先咧，我觉得好开心啊！有男有女呢件事， 咁啊系 咩啊 ？Baby 嗰啲姊妹都有男有女，我就系见到几个女仔啫。 有男噶，好似话有马天佑啦，著名嘅时装设计师啦， 唔识嘅其实大部分我都。 咁你话相当嚟讲，其实我系中意。周杰伦个感觉会，我自己啊个感觉冇咁浮夸，同埋真系周杰伦系好似货佢个老婆去做一啲嘢，作首歌，去带嗰个地方。但系因为周杰伦嘅婚礼其实完咗之后，佢都只系播咗首歌俾你听嘅啫嘛。 系啊， 其实佢唔系货老婆咩？我觉得系货佢自己咯。佢长期都希望自己系英伦王子噶啦，佢嗰啲 MV 啊嗰啲。 咁佢老婆都中意呢样嘢啊嘛，先会陪佢癫嘅啫。咁我觉得个感觉好似温馨少少咯。今次我就觉得 有喜好啦。 系啊，我就觉得黄晓明嗰个系有啲做 show 嘅 feel。咁都几其实搞笑嘅，咁大型，而且佢又。唱得 Fantastic Baby 俾阿 Baby 听， 系咩？其实我冇睇 detail， 我唔知。 跟住系，我觉得系佢安排咗好多，同埋佢一句好冧死人嘅说话噶嘛。 咩说话咧？ 嗰对要炒一炒，即系黄晓明佢讲咗一句令到所有嘅男仔都好难做嘅说话嚟噶嘛。 例如呢 就是那句他跟 Baby 的情深爱的宣言那里嘛。 大家有没有看回他们呢不是有张巴黎铁塔拍那个结婚相被人发过的巴黎铁塔的脚没有。 哎呀我有见到但是那个是焦点与角度的问题。那个真的是一间屋来的挡住了一只脚的。 哦是 啊, 是啊我只是看了说咦是不是移动过 T 图我。 不会啦。使得咁多钱都已经收啲假图翻嚟，仲要 唔系 真系好国内。 我听完咁，我就唔觉得佢系假图嚟，只不过我觉得佢一定有做 Photoshop。 系啊，我系咁 一定有啦。 唔系咯，即系你可能本身影落去个样唔系咁，然之后佢执到有咁靓，得咁靓咁咯。 但系佢哋两个真系好一个 好靓啊！佢哋 好感觉好相衬嘅事情嚟嘅、啊。但系唔觉唔觉咧，原来咧黄晓明系大个 baby 十年嘅。黄晓明37岁、啊、，baby 26岁， 有乜出奇啊？ 哦、即系唔即个感觉好似好 match 啊，但系唔觉得系超过十年啊。 嗯，冇问题，而家几好。 系，咪正正就系喺黄晓明最好嘅时间遇上 baby 咯。咁通常咧开波黄晓明都系好穷噶嘛，即系即系唔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嚟噶嘛。 但系好似有睇过啲， 如果唔系呢个时间 Angelababy 点会拣佢？ 系咁，但系所以唔系话 其实大家仲记唔记得陈伟霆啊？ 记得 系啦，陈伟霆以前同 Baby 拍过拖噶嘛，跟住然后而家陈伟霆又红咗咧，跟住我咧谂啊，会唔会请陈伟霆出席个婚礼？ 唔会咯，我觉得定唔会。黄 晓明话：而我不知道 陈伟霆 是谁 咯，系而家你知啦， 所以就系咁咯。好啦，我哋休息翻嚟，一阵间再讲婚礼啊。